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的泪，烧伤的错觉，昏昏的地平线，割断幸福喜悦，想带一滴幻灭。 当今世界 间和旅程。 我像个过街小丑，也像个滑稽玩偶，还把你放在心上，有好多话还没讲，用不着摆我的人讲。不回头不肯罢休，要亲手擦我伤口，我想过多年以后，也想过长相厮守，防不胜多么高亢，好几副吓人模样，你搞得我也很彷徨。喝过最烈的酒，才显得我悲伤，伤了头烧了喉，让枪支抽当场，那长平的邂逅，离别总在深秋，终于释怀，终于放了手。那苦最烈的酒，没有诗和远方，小阁楼老皇宫，一杯岁月遗忘，那无意的回眸，深情总要腐朽，终于摊开，终于放了手。我像个过街小丑，也像个滑稽玩偶，还把你放在心上，有好多话还没讲，用不着摆我的人墙。不回头不肯罢休，要亲手擦我伤口，我想过多年以后，也想过长相厮守，防不胜多么高亢，好几副吓人模样，你搞得我也很彷徨。喝过最烈的酒，才显得我悲伤，伤了头烧了喉，让相思抽当场，那长平的邂逅，离别总在深秋，终于释怀，终于放了手。那苦最烈的酒，没有诗和远方，小阁楼老皇宫，一杯岁月遗忘，那无意的回眸，深情总要腐朽，终于摊开，终于放了手。喝过最烈的酒，才显得我悲伤，伤了头烧了喉，让相思抽当场，那长平的邂逅，离别总在深秋，终于释怀，终于放了手。